的雄鹰，鹰选择蓝天，选择了穿云的翅膀，穿过了黑夜，穿过了风，云后的太阳还在远方。孤独的牧人选择琴弦，选择了园丁的流浪。远古的岁月，远古的歌，就像河水心中流淌。遥望苍茫的大地，苍茫的天，分享归鸟那梦中美丽的天堂。踏上风雨的人生，风雨的路，歌唱为了那心中美丽梦想。 More